地势是西南偏高，东北偏低，平均海拔在500到800米左右。村南建有一个10万立方米的水库，四季都有水。村里还有三眼水井，水源非常的充沛，所以呢，这里叫做水峪村。水峪村有一个杨家大院，在水峪的西山，它呢始建于清朝的乾隆年间，主体建筑设计的是以北方风格为基准的，是石砌而成的，格局分为四进四出，门楼别致，盘龙门岭，檐下石雕，花卉簇拥，两座清朝风格的石鼓还伫立在门的两侧。如果想自驾的话呢，可以从北京市走京石高速，在良乡镇出口或岩村出口出高速，经过岩村镇、驼里镇、河北镇、佛子庄乡，沿108国道到红梅厂三岔路口，看见南窑牌楼，向左进入红南路到水峪口的三岔路口，就可以看到水峪民俗村的铁牌子了，在这儿直行就可以了。或者呢是环保出行，在苹果园地铁站呢西站出来，乘坐948路汽车到红梅厂站下车，然后换乘房23路就可以到达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科举文化基地陵水村。陵水村呢是京西最具文化底蕴的一座古村落，自明清以来，这里出了22名举人，2名进士，是名副其实的举人村。在2005年呢，这里被评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。据当地的村民介绍，这里在古时候一共有72眼水井，所以呢这里得名陵水村。同时这里自古便有陵水八景之说，包括东山石人、西山耸绿、南安迎眺、北塔凌云、龙泉观水、古柏参天、文星高照和挺松鱼桑。陵水村的建筑呢是以明清风格为主的，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当年举人们住过的院子，这里被称为举人宅院。其中呢，刘茂环、刘增广、谭瑞龙、刘明飞等几个举人的宅院是最为典雅精致的，充满了文人士大夫的韵味。而最近几年呢，陵水村也跟着《爸爸去哪儿》的拍摄走进了全国观众的眼睛。 穿过最后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要带领大家在北京周边寻找那些最美的古村落。接下来我们去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串底下村。串底下村呢，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，仍然保存着500多间、70多套明清时代的四合院民居。目前呢，也是我国首次发现并且保留比较完整的古山村群落。这里的布局非常合理，结构严谨，颇具特色。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村后正中央的福庆堂了。这里层次分明的四合院屋脊布局相当的壮观。村子对面的金蝉山以及观景台当然也是必去的地方，可以看到村子的全景。而村落上面呢，还有座黄草梁，吕灵山、百花山、妙峰山也是遥远相望。而旁边的京西古道在几百年前还曾是骡马不绝、商旅不尽的。现如今古道已经不复当年的繁华，只是山上的古长城7座楼仍然屹立在那里，眺望着远方。 过去的已过去，今天已经到来。 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古驿道上的百姓人家黄岭西村。黄岭西是串白景区的一座静谧的小村落，相传呢，这个小村落形成在明代，到现在有500多年的历史了。村子不大，如果沿它的主街行走，用不了10分钟就能从村口走到村尽头。黄岭西村幽静而又自然，但物产丰富，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内涵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在这里融为一体，有诸多的文物古迹和传说故事，发展利用空间非常广阔。现在呢，这里已经回归记忆，开发出体验民俗生活为主题的古山村旅游项目。 可是你的你和我会永远在一起，我看见那陌生人渐渐熟悉了起来。眼前的世界， 现在的人们呢很注重养生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一段养生游，去往燕家台村。燕家台村呢，在门头沟区的清水镇的北边。燕家台建于元代，相传最早呢叫做二龙台。相传有位王爷慕龙名选这一块地呀、为自己的墓地，可是这里的村民可不愿意搬家，所以呢村民就把名字悄悄地改成了燕家台。燕家二字可是王室忌讳的词儿，所以呢这位王爷也放弃了选这里为自己的墓地。而现在呢，又把这个燕家台的谐音改成了燕子的燕，家庭的家，燕家台村呢也得名了。而这里呢也名副其实的是一个古村落，村中现在仍然保留着一处处明清时代的四合院，门旁雕刻精美的门墩石和抱鼓石，门内造型典雅的跨山影壁墙，房上雕刻精细的清水脊，还有那门楼的石雕、砖雕、木雕，形态各异，美轮美奂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性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九八六，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。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眼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 好的，一段广告之后呢，我们回来继续带领大家寻找北京附近的美丽乡村。接下来我们去往安静的小桥流水人家式的村子苇子水村。燕翅镇的苇子水村地处太行山区的北部，海拔高度在500米左右，四面环山，九龙八盆，植被茂盛，地质多样。这里风奇石怪，古深建幽，古建筑民居呢都是依山而建的，有着600多年的悠久历史。苇子水村也是有着明清时期古建筑的古村落，村子的民居分布在九龙八盆之中，依山建筑有46座明清四合院，5座基本是完好无损的。接下来我们去往素有京西古道小江南之称的九原村。九原村的九是韭菜的韭。九原村呢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王平镇，据传说过去这里的人们主要以种植蔬菜为主，尤其呢是种植韭菜，所以得名九原村。这个村非常的古老，应该是在辽金时代就已经建成了，到现在有近1000年的历史。九原村现在呢由4个自然村落组成，分别是九原村、东落坡村、西落坡村和乔尔建村。现在村内的文物古迹非常的多，比如说像王平古道从村中穿过，古民居、古庙、古碉楼等这些人文景观都是历史最好的见证。 越是有风月，多情力量的世界，有不同种。 悄悄地离开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周边寻找那些最美的古村落。接下来我们去往京西第一红村马兰村。马兰村呢，位于斋堂镇境内，是明代放马圈马之地，所以呢得名马兰村，到现在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。在抗战时期的峥嵘岁月当中，小小的马兰村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业，被人们尊仰为京西红村。村内文化底蕴深厚，资源丰富，有继承红色革命传统的晋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的陈列馆，展示古朴民风民情的乡史陈列馆，还有保持着寺庙文化的龙王观音禅林大殿，以及保持着原生态的水壶岗景区和马兰林场。 我看见了陌生人，渐渐熟悉了起来。眼前的世界， 接下来我们去往碣石村。碣石村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非常深厚。因为村前有很多躺倒了的大石头，根据立石为碑，卧石为碣的说法，所以呢这个村就名字取成了碣石村。碣石村原名又叫做三岔村，主要有高、和、余三大姓氏，并且呢这三大姓氏都是名声显赫的，有高知府、和知县、余家三翰林之说。接下来我们去往戍边城堡吉家营村。吉家营村呢，位于北京市的密云县新城子镇安达木河的南岸，村子孤零零地坐落在山坳当中，四周被高高的城墙所包裹起来，仿佛与世隔绝一般。据史料记载，明代的时候呢，这里啊称为吉家庄。在明万历年间的时候，这个地区是一个戍边的城营，在城东门的额匾上还有吉家营的字样，后来呢就干脆把村子改名了吉家营村。据雾灵山的大字石记载，明崇祯年间，吉家营曾驻守备武官，村内呢有明代修的关帝庙。 早已习惯了忍耐。 最后我们去往道家圣地北极山村。北极山村的面积呢有5.6平方公里，是呈弧形状态的，地势是西高东低，海拔88米左右。远在新石器时代，这个地区就有人类活动了。唐代西山建有房舍，明代形成相当规模的村落，当时叫做纸房庄。后来因为压髻山庙会兴盛，远近闻名，所以呢又改为了现在的北极山村。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